燕修此时也很诧异，他很能理解为什么中草堂的玩家纷纷怒指卢汉文卑鄙，因为卢汉文那个周身泛蓝的技能可不是剑客的，那是牧师的技能希望导言。这技能的作用就是帮角色恢复法力，大家都以为这两个职业级的剑客是在单挑了。 谁会想到卢汉文这边居然跑出一个牧师，偷偷给了他一个希望导言呢？有法力就意味着有技能，没法力就相当于技能全封印。刘小别看到刘云身上突然泛起希望导言的蓝光时，也是大吃一惊，但没来得及做出什么举动，卢汉文就已经开始利用技能反击。两方的生命实在都不多。 这样压倒性的优势，卢汉文几招就把对手料理了。中草堂的玩家到这时才反应过来，结果一看这家伙还很得意的在那大叫胜利呢，立刻就喷上了。结果对方非但不惭愧，还是这样振振有词的。雄心一帮人都在怀疑这是叶修教坏的，中草堂的玩家哪去理会这些啊？此时早已经愤怒了。 他们和兰西格本来就不对付，眼瞅自家的职业选手被对方用这样卑鄙的手段干掉，哪里能忍？齐扑上来。这种时候，就是会长阻拦也没有用了。围观的几位大高手一点都没有劝架的觉悟，飞快的就从混乱现场抽身而退了。要不是你今天用的不是牧师，真要怀疑那希望导言是你放的，张新杰说。 这样胡乱猜忌可不符合你一贯严谨的作风啊！叶修说。严谨点想的话，是不是你指使哪个牧师放的呀？我看是你放的吧。我没有。如果是那小孩自己找人放的，林静言说着，停顿了一下。我不由得要想到一位老人。老魏是吗？ 叶修说。对啊，林静言说。 蓝雨的前队长张新杰问：“对，那个人吧。”林静言说到这儿又顿了顿，好像在思考用什么措辞合适。 特别没下限，特别无耻，特别不要脸。叶修却是毫无顾忌的就说了出来：“林静言只是听着都有点尴尬，虽然他心里也认为这描述特别准确，不过背后这样说人。” 林静言不太开的聊口，所以他说到一半就卡了，因为除了这种描述，他想不到其他合适的词儿。这种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就绝对靠谱了。林静言还是在干笑。张新杰却是略有点茫然。第四赛季成为职业选手的他，已经没机会见识这位蓝雨的前队长，甚至连一些传说都不太有。 这时候的蓝雨，两个和他同一批的新人组合，风头完全压过了他们的前辈。要不是霸图战队里有一位同样老资历的选手韩文清，张新杰可能都不会听过魏琛这个名字。现在的很多年轻选手就完全不知道联盟初时代的很多大人物。 哎，你刚才在向谁介绍你自己啊？ 魏琛这时却是凑了过来，其实他是听到叶修说到老魏来着，这才凑过来看看。 蓝雨那孩子，有可能像你一样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的。叶修说着，之前他并没有瞧出卢汉文会这样，不过仔细想来，之前的相遇中他也没有过太多的机会。是吗？这么有前途啊？魏琛惊讶地感慨着。 于是说是在夸奖这位未来新星，不如说是在夸他自己的特点特别棒。原本还想嘲笑一下叶修带坏了蓝雨新人的诸位，纷纷看不下去了，完全没理会中草堂和蓝西格会闹成什么样。叶修他们和霸气雄图那边的人也就这么散了，大家各忙各的，继续等待下一个 BOSS 的刷新。 这种闲暇的时候，叶修还会和其他人一起刷刷副本，一边能过各种方式指点几人，一边也是囤积点副本里的材料，有备无患。 而张新杰和林静言他们不到有野兔 BOSS 基本就不耗在网游里了，两人现在却是聊起了蓝宇的这个刚刚被公布的新人卢汉文。他的实力已经挺强了，即使是蓝宇这种队伍他也完全有资格胜任主力。林静言说着自己的看法， 不过蓝宇现在已经有黄少天的剑客了，又是一个剑客选手的话，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打算。 张新杰说，只是给黄少天打替补的话未免有些太浪费了。 那当然， 电子竞技的体力消耗并不算大，再加上只是一周一赛，比赛也不密集，不会因为体力问题而让选手们轮换上阵。替补选手在战队的出场机会和主力是有显著差距的，尤其是黄少天这种核心王牌的替补选手，那不是黄少天出了什么状况的话，根本不可以让替补上去担当他这么重要的位置。 不过换过来想一想的话，他来当黄少天的替补也不是没可能，毕竟他还年轻啊。 林静言忽然又来了这么一句。张新杰同样是点了点头，立刻明白林静言的意思并表示了赞同。王牌选手的替补其实很难找，因为这个位置是全队运转的核心，想保证战队不出状况的话，最好这个位置不要出什么状况。所以逼不得已需要替补上阵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和王牌实力越接近越好的替补。然后王牌选手的替补出场机会又是那么的飘渺，任何一个拥有接近王牌实力的选手怎么可能安于有可能在板凳上坐一整个赛季的状态？所以林静言才会这样说，因为卢汉文的实力很强，但又是一个如此年轻的选手，年轻选手做替补那再正常不过。如此一来，蓝宇没准还真有了一个大家理想中的却又不可能拥有的王牌替补。 如果只是一个替补那倒还好， 张新杰说。不过单人赛或是擂台赛里，我觉得蓝宇肯定会给他一个出场机会的。王牌替补第七人，这么看的话好像也没什么新鲜的。 所谓王牌替补第七人，是一个因为很多战队采用而显得很标配一样的模式。战队中团队赛出场的六人基本可视作是战队的主力六人组，个人赛和组队擂台赛同样需要六人登场，而且可以和团队赛的出场六人重复，所以大多数战队的主力六人是又要打单人或擂台又要打团队赛。但是在这当中，因为主力六人中必然有一个牧师或是守护天使的治疗型职业，这类职业是不会在单人或擂台 PK 中出场的，这就保证了一支战队中有一个第七人是肯定可能在每轮的单人或擂台比赛中有一次出场机会的。而这个出场机会很多战队都留给了王牌选手的替补。王牌的替补基本就是替补中实力最强的一位，甚至可能接近主力选手。没有上场机会，这样的选手肯定留不住，所以很多队伍就以一个单人或擂台赛中的稳定上场机会给予对方存在感，再以团队赛里的一些适当调整来稳定情绪，久而久之就有了一个王牌替补第七人的说法，说的就是这一位略有点特殊对待的选手。不过随着荣耀竞技的发展，优秀的选手越来越多，主力和替补之间已经很难看出明显的实力差距。现在越来越多的战队追求战术的多变，经常九人、十人甚至更多的进行轮换，有时替补打得比主力好，反倒最后替补成了主力，主力成了替补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然而这种情况毕竟只是发生在一般主力身上，每个队的王牌选手目前还确实是超出其他选手一些大牌大神，真不是随便一个替补就可以取代其位置的。 所以有些时候王牌替补反倒不如其他替补好混。所以这两年前王牌替补第七人这个身份已经模糊于特殊对待和处境尴尬之间了。很多战队都已经研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王牌替补第七人的这种方案恐怕已经不能满足于现今的职业圈了。有关卢汉文在蓝宇战队的定位，林敬言和张新杰着实聊了不少，他们当然会比叶修更加关心一下，因为以夺冠为目标的战队不可能不把蓝宇战队放在心上，这很有可能就是季后赛里必须要突破的一道障碍。这样冒出来的一个有实力有前途的新人才14岁，这简直可以说是未来10年都可以阻挡着霸图的一个坎儿，可不能等闲视之。不过两人聊聊，也就是基于对这问题的重视和关注，具体会怎么样到底也是要看新赛季开打以后蓝宇方面到底如何安排了。这一天卢汉文确实成了荣耀圈的主角，不少地方都在讨论他，而且随着他身份的公布，蓝西格最近活跃的这个剑客刘云就不少人开始往他身上对号了。重视其他的霸图方面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卢汉文卑鄙击败的刘小别可没像玩家粉丝一样火到不可收拾，他倒也是很快和队友们提到了这个蓝宇战队的新人，提醒大家新赛季的蓝宇战队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了。